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大家知唔知點解李國章喺記者會嗰度會亂咁噏呢？佢亂咁噏就因為佢喉琴。點解佢咁喉琴呢？就因為佢識咗一個新女朋友，所以呢就想威，想威嘅話呢就係咁亂咁噏。結果呢越噏就越大鑊，跟住呢就變成呢一隻馬騮添。咁呢所以喺猴年裏面呢，大家記住千祈唔好亂咁噏，同埋唔好咁喉琴。但係呢有一樣嘢你一定要記住嘅，就係呢樣啦。 喂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又到呢个星期二晚嘅夺命捞松啦。咁嗱，今晚咧就有呢个新组合啊，大家见到Facebook 吹鸡相啦，或者而家见到我哋嘅画面咧，都见到我哋有呢个新组合。咁今次咧，系好多谢 Eddie Sir 帮手，系啦，做呢个主持啦。 我哋未拜年，我第一个视像城寨， 系 啊，咁、我讲先啦，咁啊祝即系梁振英啊呢、這个猴年就嗱临俾只马骝擒落嚟猴擒玩完啦要。 拜年嘅嘢咁老土， 咁老土， 唉，唔使拜年， 冇心机啊， 冇心机拜年，系啦，咁啊，成你贵言啦吓，喂，系啦，亦都有听众问，因为我之前都有吹鸡就话，即系今晚有 Eddie Sir 啦，咁啊，唔系啦，细娘去咗边啊？细娘系未翻嚟香港嘅， 系啦，加拿大， 系啦，咁佢就即系之前呢个去呢个外地嘅度岁啦，咁所以一路未翻，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咧系冇阿细娘嘅，咁但系咧，系我哋有 Eddie Sir， 咁啊，梗系咁，既然揾得 Eddie Sir 就梗。讲下呢个暴乱与骚乱啦，暴动啊与骚乱，其实都好乱啊，因为咧实在好多 term， 因为咧。前日咧就有一班學者啦，同埋專業嘅人士，咁咧就要求就即係想政府以呢、這個即係成立一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咁就可能由呢個退休嘅大法官去即係主理啦，去調查成件事啊，即係旺角騷亂咧，成件事嗰個嘅前因後果啊，同埋即係有冇咩需要檢討，同埋咧點樣去日後咧去防止同類嘅事情再發生呢一類咁樣嘅嘢嘅，咁咧。喺好快啊！即係我大概我諗24小時內咧，政府咧就已經出聲明，咁咧就話即係拒絕成立呢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就話咧係依個真係好拗頭嘅。佢就話六十年代嘅一啲嘅騷亂咧，就同今日啊呢個旺角嘅暴亂咧，就不能相提並論啊。而且話咧即係當即係今日嘅香港咧，就係、是、一個資訊發達啊、民主程度高嘅地方。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渠道，包括立法會啊、各式各樣嘅各級議會咧，去俾人去反映佢嘅意見。於是咧，就覺得唔需要查啦。同埋，呢個係混淆概念嘅，不過即管講埋啦。同埋咧，佢話都有好多嘅案件啊，已經交咗俾佢法庭去審理。 今日啊，梁振英講，今朝講， 係啦，咁今朝又講，咁又仲話咧，即係佢哋政府啊，都會去舉證添啊。咁、到時咧，喺呢個法庭嗰度咧，一個公開嘅環境之下，大家就會知道呢個事實嘅真相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去調查，咁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可以斟酌嘅咧，即係先唔講佢後面嗰一撇，即係究竟法庭嘅審理同埋呢一個即係獨立調查，我覺得係好有好大嘅分別嘅，即係本質上好大分別，因為嗰個法院嘅調查只係對於咩法庭嘅審訊啊，就係純粹係對於個別被告究竟喺嗰件事上有冇一個即係法律嘅責任，有冇個刑事責任，同埋即係究竟個舉證係咪去到一個即係完全係即係超越疑點、毫無疑點嘅情況去令。到佢咧，足以有一個即係刑事嘅責任。 我補充少少咧，就係如果喺佔領期間咧，咁多單法庭告咧，都係放人同埋所謂政工有問題嘅時間。咁我信邊個咧？ 係 嗱，點解調查委員會？我補充少少啊，周老闆嘅講法就係、是、我哋扮老人家咧，點解咁重要嗰個調查委員會出現咩問題？就係、是、話一啲冇牽涉喺裏邊嘅人。都可能被人拎出嚟問， 冇錯。 例如舉個簡單，嗰日賣魚蛋嗰、那個小販， 係 都可能會叫埋出嚟， 冇錯。 咁你叫全面性嘅調查委員會， 係 但如果法庭咧， 嗰個魚蛋賣魚蛋嗰個會唔出現嘅喎。 嗯， 因為佢唔係一個證人， 佢唔係被告人士啊嘛。 佢冇牽涉喺嗰個案件裏邊啊。如果按照嚟講，當晚發生咁大件事，你告得而家幾難？嗰一百人都告唔到。咁你即係得8個證供嘅啫喎。 係啊，仲有譬如話當場喺度現場攝影嘅一啲記者咁 樣，冇錯啦。 你喺個審理緊，譬如話某一個人，譬如你審啊呢個林純軒咁樣，咁你可能一個記者會唔會傳召到個記者，未必嘅喎。咁但係因為一個由法官嘅即係領導嘅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如果真係成立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有法定嘅權力，佢係可以咧用佢嘅權力咧去傳召一啲即係相關嘅證人去作供，咁從而咧令到即係更多方面嘅資訊咧，去令到嗰個真相可以砌翻出嚟。 我聽阿梁振英嘅講法咧，佢好得意啊！佢哋呢班人咧，唔係梁振英一個人咧，佢就以為香港人好希望個知情權。知情權就必然噶啦，但係我知情權要全面嘅知情權啊嘛。你俾咩我聽啊？好簡單啫嘛，調查委員會同埋法庭嘅分別就係、盧偉聰唔使俾口供喎，但係調查委員會盧偉聰要上去講嘢， 肯定要 係咁簡單啫嘛。即係其實而家咧，即係坦白講啦，即係我用咗好灰嘅講法就話，唔係有別於港英啊，亦有別於三年前啊開始，唔係港英啦，已經去到港英嘅太遠啦。即係一間，我會講少少八四年暴動嘅時候，我所見所聞嘅嘢俾大家聽下。 所以我好同意阿 Eddie Sir 呢個講法嘅，即係佢嗰個聲明就話，即係當時嘅騷亂與今日嘅暴亂咧，就不可能同日而語啦。我覺得咧，即係今日嘅政府與當時嘅政府，亦都真係不能相提並論，水平差太遠啦，實在。 嗱。或者我哋一陣會講講咧，騷亂、暴亂啊，呢啲咁嘅字眼咧，因為我本身咧，即係我同阿周老闆都係嘅，其實我哋好斟酌個法律問題嘅。阿曾玉成講得真係好好嘅，我同大家講，你點唔中意佢都好，佢係講出咗我哋啲香港仔嘅態度。嗱，其實咧。輪到呢個 part 未啊？我哋講 可以㗎，其實咧就講下究竟 我前兩日喺 Facebook 我寫一篇嘢咧，就關於呢個問題。其實咧，你點樣講都得嘅。 係 嗱，點解我咁樣講咧？因為喺個我哋要執著個法律字眼。喺法律裏邊咧，冇一條騷亂，冇一條動亂，冇一條暴亂嘅。 係 呢三樣嘢咧，都係嗰啲叫意識形態。就算1984年佢嘅事件名。都是叫的士罷工引致騷亂，嗱記住，但是裏面的人咧係全部或者大部分都是告暴動罪。香港是有暴動的罪的，因為你話呢件事是不是暴動呢？其實點解我咁講咧？當時1984年的時間咧，警察部保安司同高等法院同埋當時嘅當時嘅政府咧，港督咧都同意了那次是暴動來的，但是為什麼你會看到電視台啊、新聞啊，沒有暴動兩個字、原來呢，我後來我就問了法律界的朋友，即我未見到周老闆，原來呢是有區別的，即是那個情景呢，舉例譬如六四，你說它風波可以 的，因為我們香港也是叫風波的， 風波那我們沒有，我們香港的法律詞句呢是沒有定性兩個字的，我大膽挑戰的，定性呢是後期才出現的。怎樣定性，那些定性我都有講，我們很多年前都講，就是說我們經過調查之後，我們定性為什麼，就不是你一早走出來就我定性它是什麼，對不起。 應該這樣說，定性呢直情是其實是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對於一樣東西的一個定論，是他們講的。 譬如舉個例子，我們用什麼用定性來教育公眾假期呢？我哋定性为公众假期啦， 讲又系啊嘛， 唔系好简单，因为佢系个行政权，呢个行政权力嚟噶嘛。但系而家你呢件事咧，系去牵涉到社会治安各样，你就唔可以用行政嘅，即系话其实咧，即系讲真，佢嘅心目中就去咗，将嗰个行政同立法同埋司法系三权。 咁呢、這個 即係攞底啦，已經 攞底啦，已經喺明嗰度 配合翻佢嗰種特首超然力啦，即係好講就算。因為其實法律上就係、其實你公安條例就19條就係呢個暴動罪，係 啦冇錯。 咁而19條咧就建基於18條嗰個非法集結罪嘅。咁所以係你要有咗嗰個非法集結，跟住再加埋19條，如果你係即係有即係破壞社會安寧啊嗰啲咧。咁先至咧，冇錯啦，一個暴動罪，法律上就稱之為暴動咁樣。 係啦，冇錯啦。 咁就唔係話由你口講咧，就呢一種幾時咧就係騷亂，幾時就暴動，唔係口講嘅。咁但係啦，我又想問下啦，即係佢講到話六即係60年代嗰個騷亂，旺角當晚就暴亂，你點睇咧？ 嗱，其實咧，我頭先都講咗，其實咧，我哋而家後期嘅香港對中文咧。 太多意識形態的字，即係我撇開個話題講，好簡單，譬如妓女咁，妓女好文雅噶，你法律上都有個有條叉住叫做靠妓女為生噶嘛，咁你話佢法律嚟歧視妓女咩？咁而家我哋話咩性工作者咩性？呢個係一個字意識形態嘅字嚟啫嘛，佢係妓女嚟噶嘛，等於而家頭先我哋走翻轉頭講，佢當時定係乜嘢咧？係一個形容嗰個意識形態啫嘛，譬如旺角係蘇聯嚟噶，但係後期係全部高度統合，催淚彈乜都出曬嘅，你攞條片咧，我睇過曬。咁啊六講翻六七年咧，其實咧佢哋而家偷換概念，嗰陣都唔係暴動，唔係暴動係乜嘢啊？ 蘇聯都係。 唔係，我都講咗啦。其實而家你話當時風波得噶，六七風波得嘅， 即係六四風波一樣啫嘛。 一樣 啫，即係佢點定？ 你真係嗰個意識形態啫嘛，唔係真係而家即係點樣個我哋叫個形容嗰個畫面啊？當時發生咩事啫嘛？但係真正嘅暴動嚟噶嘛？我哋而家成日寫暴動，就因為佢嗰班人告曬。 不如講講當時有幾人死啊？當時咧死咗52个人，十一個即係皇家警察，包括一個即係英國嘅拆彈專家，一個消防員死咗，都係英國一個拆彈專家，一個消防員同埋廿個嘅示威者。 唔係先，我哋唔好撈亂，因為咧其實呢度有少少混亂嘅。咁因為六六同埋六七係 兩個暴動嚟嘅， 六六年嗰個就係 天星小輪加 一架嗰個引起嘅。 咁就跟住就有個調查報告，咁就係即係66年嘅年尾出嘅，67年跟住先至繼而咧就發展成為即係六七暴動嗰只就係即係香港嘅文革，即係文革就輸入咗嚟香港。 因為66年嗰個咧，我真係印象唔係太深，因為我真係得好細，但係當時係好細個風波嚟噶嘛，好快搞掂。 但係相對細之餘咧，其實都有出動呢個軍警，亦都有起碼有一個人死，同埋係有幾十個人傷。 係啊，所以 拉咗好多人嘅。 咁所以咧，我哋將佢即係跟埋梁振英講咩定性呢啲咧？我本身我係唔係咁唔係咁欣賞佢咁用呢啲字。但問題就係話啊，而家大家想講下初一嗰日發生咩事咁樣？你俾我咧，我講我自己就係蘇聯，或者嚴重嘅警民衝突。 我都係警民衝突。 但係點解我咁樣講咧？即係我哋唔係其實個如果站在紀律部隊嚟睇咧，嗰日係暴動嘅。即係平心而論啦，我哋唔好走去第二度。我聽林占士講得好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當日咁樣掟石法咧，你去全世界都係暴動噶啦。但係你冇用個暴動嘅方式去做嘅時間，咪蔓延到越整越大件事咯。我都補充咗就話啊，原來我睇到我都睇錯個戰術喎。即係我講翻我本身咧，喺懲教署做嘅時間，我哋本身都有防暴操。我尤其是我做由老省升幫板嘅時間咧，我係送咗去 PDU 幾日嘅，係讀即係所謂聽佢哋嗰啲理論點樣戰術啦， 上堂 啊點樣咩format啦嗰啲咁嗱好啦，咁好簡單嘅理論就係話點解我哋叫戰術呢？其實防暴操呢樣嘢咧係美式嘅，唔係英式嘅 ，sorry， 佢嘅格式係美式嘅。咁美式咧，因為佢個方式咧就係我嚟點樣去由頭追到尾，即係譬如舉個例，我點樣驅散佢嗱？咁所以咧。我唔講人哋，講我哋懲教署2000年6月4日喺寧州發生一單 監獄暴動 暴動啦，嗰度真係監獄暴動，但係我哋都係叫蘇聯事件啫喎。根據嗰個調查報告都叫蘇聯事件嘅喎。但係我哋告咗啲反係暴動喎。你記住 有兩個入咗噶嘛，一個判3年半，一個就判咗5年半。 係噶，咁好啦，咁喺嗰個做法係點咧？當時完全合乎曬防暴操，真係試過真空啊！成個監獄點解啊？因為我哋喺紀律部隊嚟講，第一件事係保護自己人嘅生命安全行先噶嘛。所以我嗰日見到咧，我睇咗6个钟头片，六七個鐘頭，即係喺我個人啊，即係我大膽講，或者有啲警察會批評我咧，你又唔係警察，你講咧係做到最蠢嗰樣嘢。我哋因為咧，我哋喺做防暴操之中，其中一項最就冇俾人夾，啲人走啊！嗰晚隨時好多差人俾人夾走。 哦，即係你講緊係亞加老街嗰幾個即係交通警嘅情況。 每一次佢嘅動作都係令到人可以夾走差人嘅。嗱呢個係已經係如果當年港英就燉咗冬菇噶啦。 即係鐵律嚟嘅，唔可以落單。 冇唔可以，一定唔可以俾人夾人走嘛。我哋做咁多嘢要撤退。我記得係我試過冇話公開呢一單啦。咁我試過喺1986年，咁我哋都處理過船民暴動㗎，我哋都，咁當晚我都撤退㗎， 因為佢想夾人走嘛，佢船民，咁、我哋睇到細聲唔對，喂，佢想夾人走喎、佢衝出嚟，直情揾嘢嚟同你夾，嗱，呢、這個意識，咁所以我哋當時係走曬嘅，係、離開曬，俾佢打，但俾佢打之後，我哋再重組，嗱、呢、這個係我同林尖士嘅講法嘅相同，就係話你唔急於一時噶，呢、班人唔會走噶，你警察又唔會聽日辭職嘅，你咪等佢俾15分鐘、20分鐘佢、你。我褪到我最安全嘅時候，因為點解咧？我唔知啊，即係大家一陣間或者周老闆嗰個陰謀啦。唔係好英勇嘅，你百幾人差人受傷，係俾人笑你嘅。而家你知唔知？如果喺我哋所謂救人睇落，我係笑緊你啊！我冇同情你㗎，唔好意思啊，我唔會同情，就係因為你嘅。我哋成日講一樣嘢，就係因為一個壞嘅指揮而導致有咁嘅出現啫嘛，唔係因為呢班人。唔係話所謂你哋話嗰班暴徒兇惡，唔係一啲都唔係，而係你嘅指揮錯誤導致有咁多人受傷啊嘛！ 指揮有戇居，其實即係差人戇居，即係個暴徒 有冇需要做 嘅？我個人睇法就係，唔係你冇需要受啲咁嘅傷啊！嗱，點解我冇需要傷？我睇你個人數，其實，即係我又唔係警察，我唔講咁專業啦。就我仲引用翻阿林占士，你41人。應該要 form 一個 platoon， 我哋叫 platoon， 叫防暴隊。防暴隊裏面呢有槍乜都齊嘅。你只要用得盡你裏面嘅嘢呢，嗰啲人一定走嘅。我大膽話俾你聽，咁你會拗會挑戰我啊，咁928啦點？對唔住 ,928 用催淚彈係錯嘅。你記住。 咦，咁旺角咪用仲錯仲多民居喎、 啊。唔關事，你千祈唔好俾保安局長走咗又麻地燒咗幾日啦。喂，你明知開出去打，你咪閂門啦，閂窗都咁簡單啫嘛。所以講翻嗰個警察開槍去，對啲咁危險咧，就因為你要打中樓上嗰個。 係， 你明唔明啊？ 嗰都係鬧事嚟嘅， 你槍都夠膽開，防暴出去打唔夠膽開。 你講呢樣咧，澳門嗰時咪抽水哥。 係啊， 澳門就嗰時蘋果訪問局警方入面，佢哋話咧呢個係違反警例嘅。 係啊， 同埋個榴彈跌落嘅時候會傷到人嘅係。 係啊， 佢哋自己講嘅。 唔係咁，而家美國而家審咗單㗎。警察而家告警察誤殺咯，佢就 是 向天開槍跌落嚟，整死咗個人啊嘛！一個彈頭跌落個頭會死噶， 但係 個彈頭會跌落嚟嘅。咁我講翻轉頭就是、我就好奇怪，而家嗰啲處理手法咧，我哋真係唔識啊！可能我哋真係過咗時啊！ 而家中國特色啊嘛，而家係 冇公布嗰兩個彈頭去咗邊，冇話俾我哋聽， 冇啊冇人知啊而家點樣？ 第一日你就話呢個人冇問題，開槍唔係啩？我哋以前掹支警棍都捱三日啦要。 嗱，佢第一日咧，即係開記者會啊，盧偉聰咧就話要調查，不過咧基本上喺個聲明度咧都話佢係啱噶啦，合乎警例。跟住兩日之後咧，佢就話已經係查咗啦，跟住就話佢呢個冇問題。跟住再譬如到琴晚咧，就甚至乎係呢個表揚讚佢，係因為佢係出於保護同袍嘅心態。 即係英雄嚟 嘅， 今日變咗。 佢嘅論述都啱嘅，但係唔啱嗰個條例同程序啊嘛。 係 嗱。即係我點樣形容而家呢個香港同我哋以前細路嘅香港 咧？ 根本咧，以前香港咧唔使急嘅，唔關你港督唔會出嚟講嘢嘅。咩唔會出嚟講嘢？人哋立法會會成立調查委員會嚟對呢件事去質詢你警察，去質詢你警務處長。喂，你點樣處理開槍呢個火警？喂，已經有人做啊！以前唔使而家咁，你依家特首出嚟已經一。即係好似我唔知好奇怪點解依啲咁中意，一係特首，一係保安，即係最高嘅出嚟講曬嘢嘅時間，下邊講咩啫？冇嘢講。 我估呢個就好簡單啫，因為梁振英同埋即係佢總之係跟隨佢嗰啲嘅高官，其實都係用一種即係政治掛帥嘅一種運作方式。佢出嚟講嘢就係佢所謂定性。咁點解要定性？佢就係暴亂啫。其實就係將嗰樣嘢，將呢一個行動，一種政治嘅即係標籤擺咗落去啦。咁跟住其實就會引發一連串嘅後果嘅。 一定啦，一定。 即係譬如話，即係可能我大陸即係譬如交部嘅已經講係啦， 好啦， 極端嘅本土分離分子所策動。 你講呢樣嘢咧，就更加令我咧莫名其妙。你人都未拉得曬，拉曬啲人，你第日就可以話佢呢班裏邊有極端分子，有咩識？喂，真係坦白講，你話起初我都好堅持啊，哇，唔係咁假喎呢單嘢，即係越睇越假。即係你問我啊，我覺得越睇越假。但我講唔出邊樣假，因為我係唔同意嘅，我唔同意假嘅，因為我哋實事求是嘅人，我哋唔會唔敢相信係假嘅，因為我講到好多次，好多人誤會咗一樣，我話啊，你係唔信啊，唔食唔係，就算講國情都係，我唔係唔信，我係唔敢信啊。係。 你做到咁樣個劇本寫到咁樣， 你可以咁樣，即係就係開槍呢單啊！我同好多警察 我同其中一位退咗休嘅警司同埋一个退咗休嘅帮办，佢哋都领头嘅。都可以噶， 講翻開槍呢單咧，即係以你所認知嘅警例，我又冇走去查啦，或者警察通例，或者佢哋嗰啲武器使用守則，其實因為嗱，盧偉聰嗰日開記者會，第一次出嚟開記者會，記者咧，我見到有起碼有七八個記者問佢同一條問題，佢都被答嘅，就係話究竟喺警例之下咁樣向天開槍係咪唔得嘅咧？咁樣 係唔得嘅， 以你嘅認知係 唔得嘅，係唔得嘅， 係唔得嘅， 唔得嘅，因為咧，佢好得意嘅，嗱，即系我就又唔敢代表警察講啦，我又講翻我哋一般嘅程序咧，就話佢冇，又係嗰樣嘢啦，佢冇話過唔得，但係係唔贊成咁樣做，同埋會有指引你開始槍，譬如我哋開始槍要指住嗰個人，射只腳嗰啲，佢有講嘅，佢有講嘅，完全有個指引， 但就冇講向天嘅， 冇講就，但係喺一個所謂情景裏邊咧，喺一個所謂原則上咧。是不可以咁樣做，唔可以咁。但係記住，嗱，點解盧偉聰咁肯定出嚟講嘢咧？ 係 背後有師爺嘅。喺警察通例好，或者工作程序好，或者喺香港法例裏邊， 係 我哋兩個 term 嘅，一個咧叫做合理辯解， 係 一個咧就係話叫做一個就合理辯解啊， 係 一個就係我唔記得咗。總之就係話你要俾佢解釋嘅，佢點解咁做嘅？ 係 佢解釋得妥當咧。佢可以咁樣做嘅，就唔係 有權去抗辯。 係啦，有權抗辯嘅。 係 係。咩 unless 即係我記到我先講。 Right to listen to 嗰類嘢。 Right to 即係類似嗰啲即係總之就係話你係有合理辯解， 程序公義 係 咪咧？係 同埋係一個總之係類似咁嘅嘢咧，就係話咧佢係可以解釋嘅。係解釋你接唔接納咧？嗱就係另一回事。好啦，仲一樣，我想再提翻點解八十年代、六十年代嗰啲？我好記得嘅，八十年代嘅暴動嘅時間咧，香港係未有人權法嘅。 係 嗱，未有人權法咧，個分別喺邊咧？就話你去證明你冇罪， 係 即係而家係唔使我證明噶嘛，係你去證明我有罪啊嘛。 係啦， 喺嗰個年代唔係嘅，佢拉咗你之後係你證明你冇罪， 即係嗰個係假定有罪， 假定有罪， 跟住你要你自己要提舉證，就話自己冇罪。 嗰個分別就喺呢度。咁可能佢哋食住呢樣嘢嚟講咧，就係話。啊！當時唔係喎，當時其實咧唔同嘅，係兩件事嘅。就算你葉國軒話啊，當時有差人追嚟打，係呢個係事實嚟嘅。你暴動唔會差人唔追你嚟打嘅。我大膽話俾你聽，你而家話啲人追翻啲警察嚟打咧，係你自己走去鬧佢追嘅啫。即係如果我睇片啊，即係我睇片就我唔做判斷，但我睇片咧就話係嗱，我哋咧睇即係我個人嘅睇嘢方法就係話，我要睇成套，所以到而家咧，我喺寫文裏邊咧。我冇批評過事件起因嘅，因為我真係聽咗好多個版本，六七個版本，我連警察版本都聽埋，我就覺得莫名其妙。首先嗱，我哋永遠都係啊，點解佢唔調查委員會咧？我覺得啊，有一樣嘢好重點就係事件起因， 唔查得。 你一查出嚟， 一查就知道起因。 你起因點解會咁樣？因為你如果證實係指揮錯誤，就由起因嗰個開始睇噶嘛，唔係中途，你而家唔係打搏擊走上去打啊。你而家唔係啊嘛，係點解佢會打啊嘛？即係我個人見解啫，就咪因為我而家到而家都未認真聽到好多有啲後巷，即係我有聽幾個網台節目有講過，唔係個情形其實可能係起初係好簡單，但係可能已經變到咁大咧，咁可能就係話你處理不當導致咁啊後果都唔頂喎，咁所以佢唔調查就咁解啫嘛。 即係免 我估啫嚇，因為頭先我咪舉個例子咯，如果你全面調查委員會嘅時間，喂我就 call 埋個小販上嚟噶啦，如果個委員會就。你話魚蛋革命啊嘛，我就 call 上嚟咯。 就唔好買魚蛋上嚟講。 啊，邊個叫你？邊個推你出去嘅？你又擺邊度？你食環署點樣同你講？你點樣突然間點樣？即係我個人啫嚇，個人未必係啱嘅。 咁如果由嗰樣嘢開始去講翻，即係頭先話開槍，即係其實原則上就唔係好通嘅。不過佢 唔係佢違咗㗎啦，違咗警察通例。 咁邊個講通例？我又揾到啊，又唔掂啊，佢係咩咧？因為保護任何人或自己生命受威脅，第二呢個咩咧？拘捕有充分理由懷疑觸犯嚴重及犯暴罪行的疑犯。第三就係咩咧？疑犯喺拘捕過程入面向自己或其他人作出危險嘅攻擊。第四點就係防止疑犯繼續作出嚴重同埋兇暴嘅罪行。第五就係平息騷亂或暴動。 咁就可以開槍啦。 嗱，跟住就係咩咧？警員要喺發出口頭警告後，不能以較溫和武力解決事件，方可使用槍啊！呢個就係警察通例嚟嘅。 係咪？所以佢冇講噶嘛，佢冇講話唔得噶嘛。但係佢一定係教佢燒槍嘅時候，好似我哋教燒槍會講噶嘛。嗱咁啊。 其實佢會讓都啱嘅。但如果你有翻就翻嚟睇翻條片咧，佢開槍嗰個動作好奇怪嘅。 係， 佢唔係話好似我哋牛仔片咁啫， 掹出嚟 唔係嘅。佢向住啲人。 係，佢向人，跟 向人 向向射， 燒完又 再向翻你。 咁佢咧，其實當時咧，我個人估計咧，佢係好荒唐嘅。 嗯。 如果我再係一個較為kindness 去諗咧，其實我同情佢嘅。 嗯，係，即係咬曬一下。 第一個錯，唔係啊，佢掹槍錯咗啦嘛。 嗯，第一步已經錯。 第一錯咗，你掹咗槍出嚟做咩？ 係， 我咪頭先咪講咯。如果照我哋以前，冇話港英時期咧，就係、是、回歸後掹支槍，你都寫十張紙啊。 係。 咁我幫你開咗槍。 嗱，同埋我想問一個問點係咩咧？啱啱即係佢嘅鏡頭影到，佢手係擺喺個掹架入面嘅噃。 其實訓練嘅時候，其實呢啲咧。其实呢啲咧就系头先我讲嘅嘢咯。你训练嘅嘢你唔可以用我哋嘅常识话，咁佢我借你嘅手唔可以摆入边。而家我哋咪练习啊嘛，佢随时系准备开第二枪噶，系咪先？佢冇话俾你唔可以第三枪啊，大佬，系咪先？佢随时一路 系， 佢随时一路开枪开两个月，叭叭叭叭叭 开开六枪得嘅， 佢十二飞噶嘛，佢六飞先，跟住攞 飞再 上得气啊，系，即系我咁讲啊。 我都倾向于觉得咧，即系我睇佢当时嗰个样，同埋即系觉得佢系忙乱之下开枪，同埋见到咧跟住佢之后有个。旁邊的同事是按住他的，跟住叫他擺回來。從這兩個畫面我是覺得他這個開槍這件事不是很在一個正常的範圍裡面做的，即不是一個正常的動作， 完全不是一個應該要做的動作。還有一樣就是其實那天呢，我又講回暴動，不是暴動，是騷亂，因為我們不要賴暴動，因為現在認識我，其實那幾個交通差呢是不應該這樣做。这个呢反映到一件事，就是打惯了。 嗯 嗯， 你看他很嚣张的开头，你看他不是后期很紧张的被人推落地。你看有一个慢慢行的，那边掟第一个掟垃圾桶，他慢慢行。 其实呢我看过有些画面在那个十字路口掟打那班差人之前的一些片段，其实呢他们在那边，就是在 惠峰那边， 惠峰那边其实在那里打完一轮，打完先慢慢行过去，以为自己。跟住啲示威者就喺後面就覆槍，就圍翻佢掟佢掟 佢。我聽到個消息咧就係、是，其實第二招點解仲唔走咧？ 嗯， 就係、是、速龍出現。 係 呢班僆仔，即係我唔認識佢哋、 嗯， 但我冇記憶錯誤咧。 嗯， 佢哋俾速龍打得最金嘅。 係， 即係如果講佔領， 唔係龍河道都係啦。之前幾次。 而家嗰個局面咧，好多人啊將佢將當時佔領分割錯曬。我大胆讲，都是那班人。 嗯， 我可以大胆讲，都会是那班人。 嗯， 咁好现实噶嘛？你就是因为那班人，人咧好得意噶嘛？你会记噶嘛？ 即系你新仇旧恨， 新仇旧恨 一路噶嘛？ 当时有一条爆发点， 你留意到噶，那个速龙之后都被人打噶。 系啊，被人围啊嘛， 佢死嚟噶，咁你冇可能打到佢噶嘛？但系佢都要嚟，就因为佢哋睇到速龙出现。其实我相信速龙唔出现咧，散咗啦。我估咋，唔系一定啱嘅啊。即係我將兩件事拉埋嚟講， 係即係，但係我估咧，即係仲有一個觀察，我係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嗰個所謂交通差，因為咧我哋譬如過往，即係去一啲咁樣嘅示威場合啊咁樣咧，見到嗰啲警察咧，佢哋嘅裝備咧，通常都係冇配槍嘅，佢哋個配槍都掹走咗嘅。咁但係嗰晚好奇怪地咧，就係嗰度嗰個環境就得翻幾條交通差，而交通差就係有配槍嘅，即係佢哋十五，即係本來佢哋。那個角色照計就不是在那裡防暴啦，所謂或者去應付示威。 我答你啊，呢個問題其實呢有兩種睇法。第一，我哋平時行示威嗰啲咧，嗰啲係根本係唔預備有槍嘅， 試 曬冇槍嘅，呢個真嘅。有槍都係幫板，或者沙剪啊。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而呢一班交通差咧，佢嗰晚可能係做緊嘢嘅，做緊其他嘢，走嚟呢度， 即係被調落去做呢啲嘢。 唔係，因為好明顯㗎，你冇理由話啊，我要攞有人草啊，我放低支槍，冇可能嘅。嗱，佢哋警察唔會中途放槍嘅，一開工就帶支槍就開，帶佢收工嘅。佢唔會中途走翻差館放低槍再去防衞。所以你頭先嗰個問題就係嗱，所以咧， 因為原本喺砵蘭街嗰度塞住咗，有架的士 係走唔 到， 所以可能係嗰陣時都仲係當一個交通事故咁處理，所以就會調動到一班交通警嚟嘅。我自己又推算， 同埋咧，佢呢班人，我懷疑佢就係喺花車嗰邊過嚟啫嘛。 哦，係啊， 警察 花車咪過埋嚟咯，係咪？佢交通警係好靈活噶嘛，西九咁可能 floating 深水埗至到尖沙咀就西九嚟噶嘛，即係個睇法就係。 嗱，我覺得咧，即係呢度嗰個差人搞到，即係幾個交通警搞到咁大鑊咧，都絕對。 同個部署有關。我哋下一次咧講下嗰啲即係正常應付呢啲嘅部署，通常係點樣嘅咧？下一次講講。 好。